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的时间，让我们善用这45分钟的时间。求你叫我们都有学习谦卑的心，也帮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可以分辨我们所学习到的也许我们之前没有多思想的事情。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这一章第一章大家读有没有什么问题？我预设你们都读了，我可以请大家举手，有读的人请举手吗？Yeah. 你们读的时候，就是读第一次，你们大概花多久时间看过去？ 大概15分钟。 严真说15分钟，其他人 再少一点， 半个小时。所以15分钟到半个小时，我会建议你还是要读。你不读的话，其实上主日学那个效用不会很大，就有点像那个你上课没有先读指定阅读。好，这是第一章，一个圣好的起点。这当然是来自创世纪第一章，就是上帝创造了世界6天，创造人之后说，这是看这个他所创造的受造物是甚好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创造世界包括男人和女人，但这在这一章里面有提到，但若只有男人就不好，不好这个字在第二章出现。创世纪的第二章有，也许你们听过有不同的理解方式。那我认为我认同 Kevin DeYoung 在这本书里面的比较传统的理解方式，就是创世纪第二章在详细的叙述创世纪第一章，特别是男人女人怎么被造的事情。 OK， 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有提到说，在这个甚好的次序之中，只有男人的时候那还不够好，不好一个人独居或一个人独处不好。 OK， 他这边也提到说，这个独自一人，我们有的时候会理解成为一种心理上的问题，好像很孤独，好像需要伴侣，需要在 intellectually 智慧上面或情感上面 emotionally 需要有一个伴侣。但你仔细看在创世纪的文字里面，没有这种心理化 psychologized 的用词。所以要为男人造一个伴侣，首要不是关于这种心理上的，不论你是说智慧或者情感上面，他需要有一个伴侣。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需要？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创世纪1章27节的用词很有趣，上帝创造人。上帝创造他们男人女人，但是上帝却是以不同的方式创造男人女人。 OK， 而且从一开始上帝就创造男人女人，这个显然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上帝自己的心意。如果是如此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认知上帝的心意不只创造男人和女人，也规范男人女人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在上一堂课，上一个系列的课程，特别仔细的检视上帝的心意，也定义男人和女人的身份。我们的身份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不论是你的欲望、你的倾向、你的什么什么来决定的，而是上帝的心意。 OK， 好，关于这两个小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这堂课方式就是用这本书为最主要的参考，所以如果你事先读有一些问题拿出来讨论，会比较帮助我们的进度，这堂课的进度。 OK， 接下来 Kevin DeYoung 提出了15个要点或15个观察，就是关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上帝创造男人女人的一些很重要的观察。 我们就按照这本书的进度看。第一点，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男人女人，也就是说男人，严正他们给我一本圣经，谢谢。也就是说男人女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okay、他们都承受永生，一同承受永生，这是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的经文。你可以再看一下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上帝就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在这里的人是一个单字或者亚当， OK， 单